洋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aise MX 节奏驾到 Weekend Groove。那我们听到这样的一段音乐呢，就是我非常喜欢的，来自于 Paul Hardcastle 带给我们的 Wonderland 秘境，或者叫做仙境也是完全可以的。 Wonderland 你可以随意去想象一种这种环境的状态的变化，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说哎呀总会想要追随这个小兔子们，然后呢跳到一个兔子洞当中去感受一下仙境，这是在电影当中的一些场景，但是在现实当中会怎样呢？我觉得完全可以通过一段一段的音乐给我们更多的遐想。那来说一下这样的一位这个怎么讲啊，这个 Paul Hardcastle， 那他呢其实是很多人们所非常喜欢的一些smooth jazz 的音乐制作人。那刚刚我们听到的唱并不是来自于他哈，其实呢 smooth jazz 有两个非常知名的工程，一个呢是他和一些器乐演奏家们录制的这个 The Jazz Master 系列，而另外一个就是他个人的这个 Hardcastle 系列了，两个系列都非常的精彩。而身后我们会在半点的广告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分享来自于 Paul Hardcastle 带给我们的另外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Desire。我们一会儿见了各位，这里是节奏驾到。 大家好，我是小企鹅。 我是北极熊。 我是海豚。 我是白鲸。 是海狮。 大富豪。 金大鹦鹉。 海陆空三栖明星齐聚天津海洋馆，精彩大戏邀你好看。 二郎神向天泉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人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儿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七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The weather。 今天气温回升，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较昨天有所下降。今天夜间到未来两天，扩散条件明显转差，出行需注意健康防护。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多云渐晴，偏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8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电视剧《新笑傲江湖》插曲《落花》MV 近日正式上线，《落花》由刘锦泽作词作曲，李琦演唱。 李琦既唱出了浩瀚江湖的大气磅礴，又唱出了儿女情长的柔情缠绵。昨天音乐剧《妈妈咪呀》中文版再次启动招募，也宣告第一部中文版经典音乐剧《妈妈咪呀》正式提上回归日程。昨天 SNH48 师弟团第七少年团在上海举行出道见面会，第七少年团首支出道队伍 Team D 的七名队员惊艳亮相，为观众带来了出道歌曲、个人才艺和经典翻唱，并公布了将由其中五名成员出演青春爱情电影《心跳》制作人的重磅消息。昨天黄子韬2018巡回演唱会上海站正式开票，据悉本次演唱会不仅视觉舞美团队聘请国际团队操刀以保证最佳观感，还会融入诸多黑科技元素用于粉丝互动，以保证到场歌迷与偶像间有前所未有的互动体验。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您正在收听 Raise MX 节奏驾到 Weekend Screw。 Thank you.

So if ever you're in doubt, just know that you are making me feel I've always tried to find. You tread the lights when I'm feeling blind. Fill up my cracks if I'm near to fall down. Then you came along, saved me from my wrongs. Opened up my eyes, dancing to my favorite TV song. Rhythmic symmetry, my epiphany. So if ever you're in doubt, just know that you are making me feel. 耳边这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Make Me Feel， 来自于 Borges。 那么这样的一位是全球百大 DJ， 来自于美国的一位 DJ 啊。他呢其实他的本名并不叫做 Borges， 而叫做 John Borger。 那么他的名字呢是其实并不是很好记，但是他的音乐却能够很多时候激发我们的一些对于电子音乐的热爱了。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个小时，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Thrown across an ocean far from home. Life is making no sense. We're riding in between the highs and lows. Ooh, when I wake in the morning, ooh, it's the first time my mindJealous of the way that blackbird flies, free among the people. Those quarter million stories pass me by. Ooh, I awake in the moonlight. Ooh, it's the last on my mind.Oh, places. Where did they go? I imagine what it looks like when I'm not there. I remember every summer, but now the years are just a number. There's no backwards. Time is faster with everything I've left behind. Oh, but maybe what I miss most, it wasn't 这一首歌就是来自于 Clem Scott 带给我们的歌曲了哈，叫做 What I Miss Most。有不少网友们也在一边听着歌一边来跟我们进行相关的打卡，尤其呢在评论一下这样的一首歌曲给自己的一些听感是什么样子的。先说一下这样一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怀念的，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是吧？啊 ，What I Miss Most。当然了，我们的网友呢 Tay 苏他说，哎呀，真是天赐好嗓音呐、啊。那当然了，这个 Clum 同学呢，那他的声音那种空灵的质感，特别适合在一号公路一边开车一边去狂听这样的一首歌哈。啊，当然有人说啊，远远的想念一个人是我一直不想承认的命运，我这是怎么了，听到这样一首歌有如此的一种悲悲切切哈。 OK， 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 Resumex，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欢迎大家啦，继续来听歌曲，各位周末愉快。我们的歌曲的下面一首也依然能够为您送出更加精彩的 Cut Me， 来自于 Chris Messina。 I'm in the physical and the metaphysical. I know you need you a long time, that's critical. But I need some of your time, is that hypocritical? Damn, you know I relate to you more than fam. So I won't sit around and let you take a quick stand. Look, I know you got million-dollar plans and you tryna build a brand, live a life on high demand. Swerving big B's, your bag got little G's. Gucci down to the sock like Biggie and Little C's. Let's hit the Maldives and hide behind palm trees. Little red wine, weed, and a calm breeze. Cause baby, you been living life inside a bubble. When the last time you had somebody hug you? Hold up. When the last time you had somebody love you? Hold up. When the last time you loved someone who loved you? You know that everywhere I go, I got a million different people trying to kick it, but I'm still alone in my mind. On me all night and a rock. You know, send me up the wickedest talk. You always tell me, send me full attitude. And you don't like me, friend, cause she rude. Still, we pull up in the Benz with the whole go ting. Window down, cause you have to see me with my king. Wookie sipping, boy, I'm dipping, now you're dipping off a fling. I be clipping off your wing. Ta-da. See, everywhere I go, I got a million different people trying to hit it, but I'm still alone in my mind. I know you're dying on me, but I can just tell you this. Baby, it's always you, me. You'll wish that you never did. Packed my bags last night, pre-flight. 0 hour, 9 a.m. And I'm gonna be high as a kite by then. I miss the earth so much, I miss my wife. It's lonely out in space on such a timeless flight. No one there to raise them. If you did, and all this science I don't understand. It's just my job 5 days a week. 耳边的音乐，这是来自于 Diplo featuring Triple Red， 他发行的全新的 California EP 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 Wish， 全新发行啊，也是刚刚在三月份全面来到了榜单当中的一首歌曲了啊。尤其呢这样的一些个小鼓啊，这种小鼓非常的走心。我们继续来听歌曲，应该我们要熟悉的前奏来了，来自于 Echo Smith。Mika 的一首歌曲 Celebrate Rain Reback Remix Edition。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If you love me, let me know. If you love me, let me know. It'll be you, babe. 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会用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的一些时间，我们去跟大家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些个最近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以来的热门的欧美榜单当中的热门歌曲。那当然了，我们还会听到来自于 Little Big Town 的 Rocket Man， 来自于 Halsey 的 Alone， 还有来自于 Echo Smith Over My Head 等等好歌曲。稍后呢，我们也会继续跟您分享更多的精彩音乐，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就 OK 了。想要了解我们的歌单的话呢，您可以来通过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呢，可以来问问我啊，今天的歌单怎么回事啊，哪一首歌曲更加能够吸引到你，我今天来手动回复你每一首歌的歌名，好不好？13:24，继续来听我们下面的好歌喽。当然也会在半点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一会儿见。 All it takes is one flight, we'd be in the same time zone. Looking through your timeline, seeing all the rainbows. I got an idea, and I know that it sounds crazy. I just wanna see ya. Oh, I gotta ask, do you got plans tonight? I'm a couple hundred miles from Japan, and I was thinking I could fly to your hotel tonight.'Cause I can't get you off my mind. Can't get you off my mind. Can't get you off my mind. I can feel the tension. We could cut it with a knife. I know it's more than just a friendship. I can hear you thinking right, yeah. Do I gotta convince you that you shouldn't fall asleep? It'll only be a couple hours, and I'm about to leave. Do you got plans tonight?I'm a couple hundred miles from Japan, and I was thinking I could fly to your hotel tonight. 'Cause I can't get you off my mind. Can't get you off my mind. Can't get you off my mind. Did you got plans tonight? I was hoping I could get lost in your paradise. The only thing I'm thinking about is you and I. 'Cause I can't get you off my mind. Can't get you off my mind. I can't seem to get you off my mind. Let's get lost tonight. Let's get lost tonight. Maybe you and I can't seem to get you off my mind. Let's get lost tonight. Let's get lost tonight. Maybe you and I can't seem to get you off my mind.I'm a couple hundred miles from Japan, and I was thinking I could fly to your hotel tonight. 'Cause I can't get you off my mind. I can't get you off my mind. Do you got plans tonight, baby? I was hoping I could get lost in your paradise. The only thing I'm thinking about is you.

从2015年开始，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因为有节奏驾到，让时间流淌的不再温婉。我的声音有节奏为伴。 Mr. 长长小航，这里是节奏驾到。 相信你的选择，就是你最爱的全球音乐风尚指标。 继续送出来自于格莱美音乐奖金。 2018年每周六周日正午12点到下午4点。Race Mix 节奏驾到，华丽升级，每期4小时，加满能量，加倍畅爽。Here comes the beats。 刚刚我们听到了，这是来自于 Shawn Mendes 他们的新歌叫做 Lost in Japan。之后我们要继续关注另外一些全新单曲了哈。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里边的每一首歌曲都是我们精挑细选过的一些全新单曲，而且的话呢，我们相信很多人呢在各种各样的音乐平台已经听了不少遍，但是今天我们还是能够在广播当中再听一遍，我觉得可以让我们再解一解馋嘛，对不对？ OK， 13:33:48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可以叫我常先生，也没有问题。声是声音的声哦。啊，当然了，各位朋友们，在周末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听听看下面的一首歌曲，我非常喜欢的。刚刚我们也是刚刚播过了30秒，没有来得及播下面的音乐的。这样一首歌叫做 Hurt to Look Like the U.S. Wally featuring Ray Smurt。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a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It shouldn't hurt to look your way. It shouldn't hurt to look your way. I shouldn't have to catch your case. Yeah. Cause I'm the one that can't stand feel any more pain. I can feel the weight of what you say. I had explanations for days. Don't think you're the only one that's sane. Seems like we're not on the same page. All I do is think when I'm away. I'm away.Colors burst and all I see are shades. Sun goes away and that's when I call your name. She's here for good and I'm here to stay. You shouldn't hurt to look your way. It shouldn't hurt to look your way.Yeah. Cause I'm the one that can't stand to feel any more pain. She said the E was for missing my embrace. So yeah, I feel so out of place.I was built to love and protect you. You know what's on my mind, but not what's in my heart. Give me someone to connect to. Because these drags are hitting me a little hard. It shouldn't hurt to look your way. It shouldn't hurt to look your way.Can't stand to feel any more pain. Ooh. FM 97.4 Here comes the beats。 When the night you come to me, 'cause I'm the one who knows who you are. Ooh. Give me your confession, saying lately life's been tearing you apart. Now walk through the fire with you, 'cause I know how it can hurt. We ain't cut in two and afraid, so don't break.Don't have to be straight with me. I see what's underneath your mask. I'm a man like you. I breathe the richness of the dancer's dance. Oh, there's fire in you, and you know it's gonna hurt. Being cut in two and afraid, so don't break. Sanctify 来自于 Years and Years 的全新单曲，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 Years and Years 他们真的又长大了一些，声音更加的成熟，而且他们的声音质感当中听到了一些虔诚的味道。继续来听歌，13:42，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I'm not afraid to say that even in the darkest part of me, there's still a light that shines down every step along the way. Cut me in a clouds are all around, I couldn't see a thing. Something came to save me, show me where I was and put me down gently on the ground. That dream has never gone away. Cut me in a afraid to say that even in the darkest part of me there's still a light that shines down every step along the way. Yeah. This is Race Max, 节奏驾到。 我们听到过两首歌曲连放，分别是来自于这样的一首 Chris Medina 带给我们的 Cut Me， 以及来自这个刚刚我们非常熟悉的啊 Echo Smith 带给我们的 Over My Head， 都是两首全新发行的单曲，在2018年3月份来到了这个世界上。而下面我们听到另外的一首歌曲，可能之前我们也是耳熟能详，来自于 Vinestone Way Back。 In confusion, need a resolution. Can we find our way back, way back, back, back? This is Racemax, 节奏驾到。

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暗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5月2号是人民音乐家施光南逝世28周年纪念日。5月2号及3号，由他创作的经典民族歌剧《伤逝》将在保利剧院舞台上演。这是《伤逝》继1981年首演和2014年复排后的又一次呈现。女高音歌唱家王莹将携手男高音歌唱家王传月演绎这部根据鲁迅小说改编的经典故事。施光南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自己培养的新一代作曲家，歌曲《祝酒歌》《月光下的凤尾竹》《吐鲁番的葡萄熟了》以及歌剧《伤逝》《屈原》等都是他的代表作。本次《伤逝》复排上演，导演由著名歌剧音乐剧导演陈蔚担纲。第一次出演本剧的王传月最近正忙着背谱背词，导演跟我说，我的角色很重，几乎从头到尾都在台上。他说2014年《伤逝》上演时自己就在现场，如今自己挑大梁上阵，力求完美诠释经典。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 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欢迎来到今天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第四个小时了，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单元。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各位周末愉快咯。听到这里呢，我们已经经历过了非常非常多的一种电子音乐的变化，而之前的一个小时当中，我们也听到来自有 Alex H, Marcus Hakala, 还有像是 Lumi Dalek 以及 Alexander Vrika, 他们各种各样的混音内容，从夏天到海洋，从海洋到清晨，从清晨能够来到另外的一种时间和音乐中的勇敢的体验。而下面时间我们走过了千山万水，走过了听过了各种各样的声音之后，继续来分享来自于 Matty Array 带给我们的 Remains of the Past, 以及来自于 MH20 带给我们的 Coljana Point, 来去感受一下音乐中的一些旅行景点是什么样子。我们总可以通过音乐发现一些景点，一些景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在坐飞机时候人们都会戴着耳机听歌，那我相信在飞机翱翔于天际时候，你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时间给自己多一种翱翔的双眼，发现你身边的景致，发现你未来旅行当中可能要去到的一些地方。而稍后还要来自于 Mazar B featuring Eternity 带给我们的 Space Progress。我们今天的音乐内容都是 Progressive House 风格的作品，希望各位喜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来参加我们稍后的互动。点名即将开始，而今天的点名互动将会在15:40准时进行，还有半个小时时间，你可以一边听音乐一边来去拍下你面前的 FM97.4 的字样，把这样一张神奇的照片，带有能量的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里边来，来参加我们的微信点名互动哦。 怎样飘起来的没有？很多时候我们会用音乐让自己飘起来，让自己的心绪舞动。当然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来继续跟朋友们进行分享 Progressive House 好音乐 Space Progress 来自于 Mother B featuring Eternity， 那也就是这样一种能够漂浮到外太空质感的音乐了，还有一种时装大片的感觉，是不是在走秀的 T 台当中可以看到模特们的衣服在飘起，在迎风飘动。 5:24，那么马上还有5分钟时间将会进入我们的半点的广告时段当中。但是在半点回来了以后啊，我们就马上要开启今天的点名互动了。怎么玩呢？很多人可能是第一次听我们的节目，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互动，很简单，这个玩法很简单，马上拍下你面前的 FM974 的字样，把照片发送到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呢就可以等待我们将会在15:40的时候进行的微信广播点名互动啦。希望各位可以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拍照互动呢，刷刷看自己的存在感，你被音乐所打动了没有，赶紧来告诉我们一下咯哈。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继续来听我们下面这样一段电子音乐内容，耳边的作品将会让我们对更大的音乐充满希望，而且对于下半一个时段的音乐节目充满希望，叫做 Hope， 来自于 Roland Velden。

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15:35，我们的点名还有5分钟就要开始喽。你正在听节目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喽。那么马上要拍下你面前的 FM974 的字样，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来准备刷一下你的存在感了。很多人呢，我已经看到你们的留言了，包括还有很多人已经拍了照片。我先来说说看各位朋友们的留言吧。平凡人生他说了，哎呀，这个我爱早晨的5:30，我也爱大海，我也爱 Mr. 唐，虽然我是个男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音乐不分性别嘛，对不对？他还说了，听得我都不想下车了，那就不要下车嘛，是不是？看来应该是一个私家车，在车里边听我们的节目效果特别好，因为车里边自带环绕声啊。再来看一下另外的我们的听友呢，就是熊猫狮子也说，哎呀，听我们的节目上瘾了，尤其呢在路上的时候，那是必然的。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在路上的时候应该要集中注意力开车才行，但是如果你在副驾驶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放肆的给自己用音乐把你的生活调味一下，在行车当中也可以呢不那么的枯燥。朱凯也说，哎呀，非常感谢我们的歌曲查询的功能，因为今天呢我们这个查歌单的功能啊是手动的，您要想知道我们放了什么歌啊，放什么音乐，您跟我说，您问我，我马上给您手动回复。在今天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稍晚时间，今天晚上我们会补发这个相关的微信推送内容，所以如果没有关注的话就赶紧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叫做常先生三个字，声是声音的声，记好了没有呢？不要关注错哟，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呢回复过来一张照片，照片里面要包含一下 FM974， 我们一会儿开启点名。 现在已经是周六的下午3:40了，我们的点名现在就正式开始，想必朋友们应该都等的时间挺久的了，但是我们的点名可不能够再等了，那是因为再等的话我估计很多朋友们就会觉得不公平了哈。那当然了，我们要看一看现在有谁正在跟我们进行过了这个微信的点名互动。首先要欢迎一下我们可爱的网友奋斗2018，还有点尾最好的时光在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他说在山里一边听歌一边赏花，耳朵不能还闲着，手里边还忙着拍拍拍拍花啊，这个特别的厉害。我们的网友墨染伤泪，他说哎呀可怜的我呢还在上班，还好有喜欢我们的音乐，他说我们是用手机听我们节目的，用手机听的话可以截屏啊，是不是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对不对？那当然了，我们的网友朱凯也说呢，节奏驾到是周末自己的 happy hour， 再加上是什么APT OneSouth， 生活是如此的美好。那当然了，我们下面时间再来欢迎一下更加美好的网友们，包括有我们的听友 Fiona， 还有 Ice Wine， 就是 Ice Wine 的女儿，你好，欢迎网友聪以及网友陈伟，还有战狼啊，这个战狼不是那个战狼啊。再来欢迎一下网友这个霍气迪，怎么个意思这是？欢迎老傅以及清澈启凡，还有游云中白鹤，欢迎网友平淡人生以及朱凯，还有华仔以及老傅同学 smile 熊猫狮子。再来欢迎我们的第三篇的听友们，今天的互动很多，第三篇的欢迎网友阿姨，以及呢这个叫做明威义士，你好，还有呢绿荫盛宴。再来欢迎我们的西蒙的猫，还有更多可爱的听友们此时此刻正在发的微信，欢迎网友 sin 还有 cosine 是吗？欢迎19啊，听到了很多网友们的留言，我也很开心。当然呢，在这里还是应该把音乐送给大家，用音乐让自己更加开心一些，祝各位周末愉快， Happy Weekend。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aking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00到下午4:00为您直播，凌晨2:00到4:00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 天的音乐叫做 Coldness， 来自于 Vine Sports。 而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音乐，来自于 Vox CP featuring Arctina 带给我们的 Vloggers Remix 的版本的内容。当然我们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音乐为您送出，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当然我们同时也看到了很多听友们还在跟我们发着相关的照片，一念一步啊，像是 YL 啊，还有像是 Author 以及南翔志，都欢迎你们，再次给你们送出欢迎的橄榄枝，周末愉快了。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15:58了，再次感谢朋友们热心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节奏驾到的一连四个小时直播。记住，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我临直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当然，明天呢还会有更加精彩的音乐晚年送出，包括我们可以能够瞬间让婚礼秒秒钟变成电音派对这样的一个东西。OK， 那么再次感谢朋友们热心关注今天的直播。稍后将会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 Mr. 长长小航，我们明天中午12点再见了，各位，拜拜。 困了，累了，疲了，倦了，闲了，腻了，烦了。 七大情绪问题还是一个解决办法。2018年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节奏驾到 Razor Mix， 边听边看，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主播 Mr. 长长。